怎么回事啊？ 陈果只是来得及惊讶地叫了一声，就见屏幕上已经是各种绚烂。他倒是连忙反应过来，想让朱烟霞移动的，但也才来及移了两步，立刻就已经动弹不得。大队的攻击让朱烟霞接连不断地陷入到了僵直状态当中，生命哗啦啦地流逝着。陈果连忙啃了一颗血药，根本没见任何缓解。 完了， 陈国心下明白，他的反应终究是慢了，开始还能走出几步，那不是因为对方的攻击没有轰中，只是因为刚刚上线的角色有着3秒的上线保护，这3秒时间里是绝对无敌的。可是这之后，对方的攻击立刻发生了作用，陈国却根本没来得及让朱烟霞逃开，一时间满目的绚烂，他都分不清到底有多少技能轰到了朱烟霞的身上。就见人物的小头像边上那一堆子的各种异状态符号，像是腐烂尸体上生出的蛆虫一样，密密麻麻的让人恶心。都这样了，陈国已经不抱任何期望，只是连忙望向叶修这边。这样的偷袭，他觉着肯定是冲着叶修来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叶修这边是超急促的操作声音，双手在鼠标和键盘上连续不断的飞舞着，神色也是非常凝重，显然应付的并不轻松。而他的屏幕上，君莫笑正高速移动着，身边接连不断的有攻击光影划过，看到陈国都是揪心不已。一声系统提示的音效在混杂的各种攻击中异常清晰地传入了陈国的耳中，他知道他的朱烟霞终于是倒下了。飞快地点开装备看了一眼，看到武器没掉，陈国首先长出了口气，然后检查到是掉出去了一枚戒指，是一件算不上太珍贵的副本蓝装，陈国也就不以为然了。漂浮而起的灵魂视角倒是可以从空中鸟看全局，只是灵魂视角只有黑白两色系，于是技能的光影在陈果的屏幕上看得更是分不清状况。好在这些技能在击杀了朱烟霞之后都是停了，陈果正找叶修的君莫笑在什么地方，就见一道灰影直接从他屏幕上滑了过去。角色灵魂是无形的，显然是这一角色直接从他灵魂所处的位置飞过，这才有种直接逼近眼前的感觉。陈果一瞧这划过的灰影，可不就是君莫笑吗？头顶螺旋桨盘旋，这是用了一个机械专家的机械旋翼技能飞过，紧跟着陈果就看到一个骑着扫把的魔道学者斜飞过来，空中挑起，朝着君莫笑就是一扫把抽了过去。君莫笑飞快收了机械旋翼，在魔道学者这一扫把抽下来之前，已经是一枪射了过去。砰！一声枪响，枪口火舌喷出，魔道学者被这一枪给打落，君莫笑也借着这一枪的后坐力斜飞出去，但中途突然拔剑出鞘，一个银光落刃就朝地上击落而去，几乎是同时一道剑光璀璨地破空而过。剑客技能，剑落长空。剑光挥洒，犹如银河落地，和君莫笑擦肩而过。很显然，要不是君莫笑这记银光落刃的击落，非被这记剑落长空击落不可。只是这一击不中，却已经第二击赶到。一道暗红的刀影霸道无比的兜头就朝还没触地的君莫笑攻击，这一狂剑式的技能血影狂刀可以直劈也可以横斩，眼下这狂剑式是一记横斩平削过来，还没着地的君莫笑实在没有办法再闪避，于是就见剑光一撩，当一声响，用了一个以攻为守的招架操作，以剑相迎撞上了这一击。招架的实质是以攻对攻，所以最后的结果要从双方攻击来做判定。君莫笑极低，用的又不是什么技能，显然是完全无法和血影狂刀比拼判定， 血影狂刀这一斩直接就把君莫笑这以攻为守的招架给震到一边去了。暗红的刀影继续横劈而来，那气势看起来是要把君莫笑拦腰斩成两半。当，结果却又是一声脆响，君莫笑右手中的伞中剑被荡开，左手中的伞柄居然重新敲了上去，双刀二段流。陈果一怔，跟着叶修也算是玩了很久了，他都是第一次看到千机伞还能打出双刀二段流的攻击，这种攻击需要相应的武器作为基础，荣耀林林总总的武器当中其实只有暗夜系的双刀而已。暗夜系四大职业，刺客、盗贼、忍者、术士，其中最能发挥双刀二段流的非刺客莫属。职业联盟中以此著称的选手正是301度战队的队长杨聪，他的角色风景杀手中的银武撩影乱舞也是荣耀中最有名的双刀。选用双刀作为武器的刺客不钻研双刀二段流，那可就有些浪费了。杨聪的双刀二段流技术是绝对过硬，事实上他能成为全明星主要就是凭他的实力和发挥。风景杀这个角色在联盟里还真说不上是出类拔萃的强力，双刀二段流可说是招架操作的克星，但在使用招架操作时也拥有独到的优势。此时叶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这记血影狂刀产生了二次判定。第一次武器被震荡开了，第二次终于架到，只是判定还是没有强到可以完全架住血影狂刀的攻击。血影狂刀的刀影依旧挥过，但君莫笑这一架后却是借着刀力飞了出去。这一飞轰然而到的一串连续攻击竟然又被君莫笑躲过。其实真要抵挡血影狂刀，叶修完全可以使用剑客技能格挡，效果肯定要操作出的招架要狠，但此时叶修正是需要招架这不完全的抵挡效果。如果用了格挡，血影狂刀这一下的吹飞效果也会被化解掉许多，自己操作招架正好利用这吹飞效果来了一个高速位移，一下就躲掉了一串攻击。落地后的君莫笑就地一滚，随即却已经出了陈果竹烟侠灵魂视角的范围。灵魂视角不能改变，陈果自己这里看不到，只好去看叶修屏幕。结果这种高速操作下画面的闪动一如既往的让他头晕，他能看到叶修屏幕上不断闪烁着各种攻击的光影，而君莫笑就像是个在炮火中穿梭的冲锋队员，以各种惊人的方式进行着闪避。生命在各种摩擦中还是有所下降的，比如招架那记血影狂刀就是用格挡技能，在这样的等级压制下都不可能全部化解掉伤害，更何况是普通攻击的招架操作。但是相比起生命，更令人关注的却是君莫笑那飞速下滑的耐力。耐力并不只是消耗在跑步的加速中，行走、跳跃、翻滚，甚至普通攻击，总之所有最基本的动作都可以消耗耐力来加强效果。君莫笑的耐力下降如此之快，显然一直都是在各种加强版的动作当中，就这样才能支持存活到现在。但耐力一旦消耗完毕呢？陈果很着急，却又帮不上什么忙，他连看叶修的屏幕都有些受不了，转回自己屏幕上瞅瞅，就见一个接一个的人时不时跳进跳出视角，朝向却基本都是君莫笑消失的那个边界。又是哪家工会的人呢？陈果留意了进入视角的几个角色的名头后，却没人顶着工会的名称，也不知是真没有还是给隐藏起来了。一、二、三、四、五，叶修一边操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数着， 他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让君莫笑去东张西望观察是什么对手，他只能通过自己接连躲避掉的技能来略微判断一下人数。15，转眼的功夫，他的心中默数就已经到了15，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方法，判断的依据是君莫笑至少已经躲过了来自15个职业的攻击技能，这说明至少有15个角色在危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埋伏。叶修心中是清楚的，刚上线的一瞬他就注意到地上焦黑的痕迹，那是元素法师火系法术攻击过的残留，还没有被刷新，说明攻击刚刚过去不久，周围有玩家。有人，叶修当然就会警觉，飞快地转了一圈观察，立刻看到了这抹焦黑以外更多的技能痕迹。人还不止一个。那一刻，叶修就已经清楚，而那些看在眼中的技能痕迹，在叶修看来很有些章法，于是第一时间他就已经在试图冲出这些痕迹所存在的范围。他做到了，遗憾的是陈果却没能躲过。对方的意图已经清楚，但对方的来头叶修此时却无暇于顾及。轰轰轰，一串爆响，来自枪炮师的一个刺弹炮刚刚被君莫笑躲过，在他的身后炸出一片火海，连续消耗耐力的加强版动作依然不能摆脱对方的纠缠。对方预判着君莫笑的动作，不断的有人先一步进行着预判的攻击。除了最初的那一波攻击，对方再没有过一次集火就轰杀目标的意图。连续不断的攻击衔接，却是准备将君莫笑给磨死。这和叶修指挥斩楼兰几人击杀孙翔所用到的手法是一样的。想不到自己刚刚用过的手段，转头就有人用到自己身上。好在这些人的技术和配合不如斩楼兰他们，而叶修的经验又远在孙翔之上。在避重就轻的一番连续操作下，叶修硬是让君莫笑从更多人的围攻夹缝中活了下来。但是这绝不是长久之计，躲闪这样的攻击消耗极大，无论个人的精力还是角色的生命和耐力，君莫笑还只是54级，叶修做不到完全脱身，继续这样的坚持，死是早晚的事儿。叶修屏幕上的战斗让陈果觉得眼花，但是属性面板他终归是可以看清楚的。君莫笑的生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意味着叶修现在做到的也不过是让君莫笑比竹烟侠活得更久，但能不能凭此逃脱还很难说。怎么办？陈果焦虑万分啊，现在无论他复活再回来，还是呼叫什么援助，都不可能来得及，一切都只能靠叶修自己。叶修平日那懒洋洋满不在乎的模样，时常把陈果气得咬牙，但是此时此刻他又很希望能从叶修脸上看到这样的神情，但是没有，此时叶修的脸上只有专注。暴雨般密集的操作声音不断从他的双手下发出，画面看得陈果有些头晕，此时连声音都让他觉得有些烦躁不安。不管怎么样，自己还是做些什么吧。陈果想着复活了朱烟霞，从城镇朝这方向狂奔。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赶上，也不知道他就算来了又能有什么帮助，他只是不愿意总是这样呆呆地坐在一边，什么忙也帮不上。一路狂奔，陈果时不时注意着叶修这边君莫笑的坐标，君莫笑的生命。叶修还在努力坚持，陈果恨不得直接传送过去，哪怕只是让竹烟侠来挡上一次攻击也好啊。忽然，陈果发觉耳边安静下来了，叶修那接连不断的操作居然已经停了， 陈国信下顿时一惊，他连忙转过头来，却发现屏幕上色彩依旧，君莫笑还没有死，此时正靠在一段长满青苔的石墙底下。 啊，跑掉了！ 陈国刚刚喜出望外地叫了一声，就见君莫笑突然又是朝前一窜，视角中隐隐可见身后什么攻击效果的光影反射。是有人攻击到了他方才躲避的地方，不过又被他及时地躲掉了。 还没有， 叶修答了陈国一声。能顾上说话，陈国觉得情况想必是好转了许多。他抬眼看了一下叶修现在所处的位置，弥罗古城遗迹。弥罗古城遗迹，神之领域的55级区域之一。设定资料里介绍，这是一座千年前因为火山爆发和地震而毁弃的古城，绝大部分都已经沉于地底，留在地表的残留建筑都是饱经风霜，大都已经残缺不全。弥罗古城遗迹面积不大，因为这里并不是一个有很多野怪的炼迹区，这残留在地表的小部分古城更像是一个线索，引导着人们去探索深埋地底达千年的真正弥罗古城。而这就是当年折磨的无数玩家死去活来的大型百人副本弥罗古城。陈国看了一眼君莫笑的等级，54级，距离55级还有一半的经验，显然是不可能突然升到55级跑到副本里躲避。叶修让君莫笑跑到这里，想必是要利用这里的地形条件来和对方好好周旋一下。 20人， 叶修将耳麦上的麦克风拔到了一边，和陈果说着，显然是怕声音让对方听去了暴露踪迹。此时君莫笑躲到一间只剩三分之一的食物角落，从石墙的缝隙中朝外观察着。 哦，我大致感觉了一下，应该是这个数没错。 叶修这一路躲闪，总算是对手的实力给弄清楚了。 都是什么人啊？ 不清楚，不过这都不重要，这些人的实力都很一般，但他们的指挥者非常难缠。 指挥者是谁？ 陈国惊讶，居然可以被叶修称之为难缠，这人怎么也得是职业水准呢？ 不清楚，我还没有机会观察。 叶修无奈，一路为了活下来而奔波，能从技能上估算出来对方人数已经不错，而想判断出20人中谁在指挥，在对方用频道来文字指挥的情况下是很难很难的。 如果能找到这个指挥者，把他解决掉，剩下的人根本不算什么。 靠！ 叶修那话刚完，突然自己就叫了一声，连忙一个操作之下，君莫笑一个鱼跃前滚翻从那角落翻出，身后砰一声巨响，石墙竟然被打穿了一个洞，碎石屑飞溅着弥漫在那个角落。这种穿透力只有神枪手的技能巴雷特狙击才能做得到。 痛！ 跟着是更加巨大的一声响动，残屋的角落里甚至升起了一个小小的蘑菇云，是枪炮式的热感飞弹被丢到了这里。跳离墙角的君莫笑顿时暴露在更多角色的视野之内，一名狂剑士最为迫不及待，直接一个冲撞刺击就杀了过来。